北京时间22点整。 欢迎收听 Car Mix， 大家好，我们是 BBT， 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最新单曲 Mr. Lee， 最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尽在 Car Mix。 欢迎收听 CarMix， 大家好，我是赫儿。不知不觉我们又陪大家走过了一年1000多期的节目时间，那我也希望在18年的伊始也有一些不一样的改变。今天呢，我们做客的这些朋友跟新字有很大的关系，欢迎 BBT 组合。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BBT。 大家好，我是 BBT 的队长欧亚孙浩然。 大家好，我是 BBT 的老妖林浩凯。 大家好，我是 BBT 主音李志杰。 What's up， 这是 BOOGIE BBT 的 rapper 王子毅。 rapper 的打招呼的方式就是不太一样啊。先说一说吧，为什么叫 BBT 这个组合。 BBT 是我们的缩写，全称是 Boom Boom Taker， 翻译过来就是节奏的掌控者。然后为什么叫节奏掌控者呢？因为我们团队的曲风风格舞蹈都是跟节奏息息相关的。我们的 EP 里面有很多歌都是 trap flow 的 EDM 的。 说到这个 EP， 这一次是带了首张的 EP 叫做稀有动物来做客节目。听说这稀有动物好像有一个非常好玩的点，就你们 MV 的时候最后有一个神秘的嘉宾， 小法斗。 我想知道制作人是怎么想的。 他就是想营造一种给别人 反差感。 对，反差感， 一种反差感。 拍 MV 时候看到说神秘嘉宾居然解救出来的是一条小法斗的时候，你们应该都蛮惊讶的吧。脑洞开这么大， 真的是。 对， 我听说你们团里有一个人是谜一样的脑汁回路啊，王子毅。是吧， 谜一样的脑回路。 为什么？ 可能是我做的一些视频吧，因为我自己也会做一些视频，然后微博上面抛了一个视频是回路的，这是原因之一吧。 其实我觉得子毅的脑回路啊是在他的反差上，他的生活和他的工作上完全是两个人。因为有一句话是我给他总结的，是生活上的 大魔王。 对，他是生活上的大魔王，工作上的原子弹。因为他生活上真的很拉，他很 磨蹭 磨蹭。 对，磨蹭。 你确定你作为新人这样说你自己好吗？ 不好， 这段掐了吧。 这段掐了吧。 我一定会播。 就是他在生活上很磨蹭，但是呢工作上从来都不磨蹭。因为我们其实训练，平时训练一天大概有15个小时在训练，但是途中我们可以拍一些小视频啊。 我有看到你们拍的小视频，就有两个团员或者几个团员一起翻唱其他歌手的歌。 是吧。其实剪辑起来也是蛮难的，已经很忙了，他还可以抽出那些时间去剪辑这些视频，而且剪得很迅速。所以说他其实是真的是工作上的原子弹，真的是很厉害。 他还有一个外号也挺有意思，叫白板王大陆。 很多人都这样说，说我长得像王大陆。然后 你自己觉得呢？ 我自己觉得 不像。你自己觉得比较帅是吧？ 没有啦，我觉得是我有我自己的风格。然后我也很欣赏王大陆。 队长孙浩然，他的特点竟然是手绘跟按键是几个意思？是按键伤人的意思吗？带刀走的。为什么经纪人在点头？ 我是一个比较直接的人嘛，我在平时我们训练中遇到什么问题，我可能会直接就是说我没有管到就是大家的一些。 这不叫按键，这是明剑啊，明刀啊。 挺阳光的。 你这介绍跟你的本人完全不一样，除了微笑达人我是认同以外，手绘当然我没有看到啊，天然忧郁我没有看到忧郁的一面。 因为今天看到了你。 哦，谢谢。果然志杰是气氛担当来的。 气氛担当。 我有一个称号是全能队长，唱跳制作啊，还有画画吉他非常擅长，所以说我有一个称号是全能队长。 OK， 我们来聊聊林浩凯，队里的老妖。浩凯，好像我看到你的这个影像资料跟你本人相比瘦了很多，是出道以后瘦了很多吗？ 嗯，我是南方人嘛，然后来北京之后有一些吃的方面有一点不行。 哪里人啊？ 我是广东的。 广东人。介绍当中是宠物男友。 是，这是我身边所有人给我的称号，其实我是自己没有发现到的。他们觉得我会给人感觉很暖或者什么很可爱的那种之类的。像公司的员工，我偶尔会找他们撒撒娇什么的。 因为年龄小嘛。 也有可能。 好，然后还有音域可高可低，就是你的声音好像会有很多的变化。 是的，在歌曲里面我负责低音的，然后偶尔也会负责一些高音的。 平时会不会做一些声音方面的模仿？ 会的，因为我的技能就是 beatbox。 可以秀两段吗？ 好的。 真的，我会觉得浩凯确实是跟给我台本上形容的很像，纯真乖巧乖乖男。那刚刚我们聊了一点点子毅，好像子毅有参与到这一次的一个作词的工作吧？ 对，是这三首歌的 rap 部分都是我来填的， 都是你自己来填的。所以你之前是有特别往这个方面进行过学习和训练吗？ 没有特别了，其实就是我的爱好。然后我 就是说天赋呗。子毅有一个就是特别怎么说，他自己不觉得，但是无形当中就会自夸的这么一个潜质， 境界很高，这样。 对，这个真的你厉害了，你。 谢谢谢谢。 然后子毅之前也是参与了一个音乐剧叫《你好青春》， 对，是《你好青春》。 对，然后17版的男主角。 对， 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一下。那我们最后是非常可爱的这个李志杰啊，志杰。Yeah.气氛担当，然后志杰最吸引我的一点是游戏达人。 其实我个人不太喜欢这个称号，因为我其实是个学霸。 嗯，然后呢？ 知道为什么是学霸吗？ 为什么？ 因为很有霸气。开玩笑，其实 志杰你很冷哎， 有点冷， 觉得 感觉到了。 我快冻死了，果然是耿直这个神经大条的一个 boy。我本来还想跟你聊聊王者荣耀呢，所以你是要跟我聊吗？ 可以。 一秒破功。你比较喜欢玩哪个英雄？ 赵云， 上分高手。 对，因为他是个比较带节奏的英雄。嗯，打野 平时在队里会跟大家一起，就是比较闲暇的时候想活一下气氛，大家一起玩玩游戏啊什么的吗？ 嗯，会。 所以队里都是在玩这款游戏的吗？ 浩凯、浩然还有我们三个。 子毅是被冷落了是吧？ 子毅不带他玩。 子毅是在你们玩游戏的时候在这边 给我们配乐 解说， 对，解说。解说用的好。志杰还有一个就是低调的表情包是什么意思？表情包也有低调的吗？ 低调是因为我本身不想去做它，结果就很自然的把它做出来。 所以做出来不是你自己想要的，是粉丝或者是团员吗？ 就是他们强行截图啊之类的这样的表情包。 所以会有哪些表情包是你们队里私下比较受欢迎的？ 反正我觉得我 肯定都不是帅气的，对吧？ 对， 什么什么哪些？ 跳舞的时候那些。 跳舞的时候的那些不是帅帅的，会有搞笑的。控 制不了自己的表情。 就表情管理做得不好是吧？ 我是故意的。我为了活跃气氛，你们训练那么累。 好的，我回去要找来看一下。那刚刚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团员，然后每个团员都简单的聊了一下，希望大家先认识一下非常可爱的阳光的新的组合叫 BBT。 那这一次来做客也说了，他们是带了新的 EP 叫做稀有动物，当中有一首歌叫 Mr. 李啊，很有意思，我们听一下回来去聊。 Mix， 欢迎回来，今天做客的是 BBT 组合。那刚刚听到的是新的 EP 当中稀有动物当中的一首歌，叫做 Mr. 李。这首歌听说是致敬李小龙的， 对，它里面包含了中国传统的元素，五声韵律，然后又融合了 EDM， 融合了 Trap Flow， 然后我们的动作，尤其是动作还融入了李小龙的经典动作擦鼻子这个动作，还有然后我们 还有抱拳， 抱拳 是吧， 对，就是为了来致敬我们的偶像李小龙。 其实我有点没有想到的，就是你们的平均年龄很小，你看94的然后到98的对吧，就年龄很小，会对李小龙有这么深刻的一个感受吗？ 因为我觉得李小龙其实他是一种精神，会引导我们就是像他一样，就具有那种不服输的那种冲劲儿。其实我们也就是想像李小龙一样把 BBT 的这个精神传递给大家，不服输，非常的坚韧坚强，可以吃苦耐劳，就不畏惧任何事情，只要是我们有梦想，我们可以往前冲。 平时也都是很喜欢功夫的嘛，因为我知道你们的舞蹈是非常的厉害的，是以舞蹈见长的。 对，我们是以舞蹈为主的团。 好，如果我问你们团当中谁比较有侠义心肠？ 其实我们都有点 怎么忙的感觉，老妖好像有点不敢说话的是的。哥哥们出现了矛盾，或者是说哥哥们有一个做错了，你会站出来去说他，指正他？ 我是绝对不会的那种。 对吧，你就会乖乖的听话那种。 就是对，做得对，做得对。 一般我都先说了，遭人痛恨。 对，这样。 对。 所以这个团队好管理吗？ 非常好管理。大家配合度非常非常的高， 没有哪个是很调皮捣蛋的。 所以 我现在目测好像 看 我刚刚说到调皮捣蛋的时候，队长的目光下意识的就看到了志杰。 那是假的， 我觉得很像真的，就从刚刚这么简短的一个了解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你是调皮的， 可以边玩游戏边跳舞的感觉。看一下我们的舞蹈就知道了，因为边玩游戏边跳我们的舞不可能， 是吧？所以舞蹈动作是非常的 难， 非常 难的。有一个是很擅长地板动作的是谁？ 子毅。我之前是职业 B boy， 专门跳 breaking 的。 子毅技术担当，你担当的比较多呀？ 也没有，大家都是 就是 各负其 担当。 对对对，我是像 rap 还有 breaking， 像大哥就是钢琴，对，然后 大哥， 对，我们叫他大哥， 叫我大哥。 哦，志杰是大哥， 对，我最成熟，最稳重。 我并没有觉得。OK， 大哥是钢琴担当， 对，钢琴还有主唱。 嗯， 然后浩然哥呢，他 是 很全能，对， 高 全能的 高音、吉他、写词创作，然后编曲、舞蹈，他都会，就很全能，很全能的。然后浩凯就负责是 B-box， 然后他舞蹈也跳得很好，他有 popping 的基础，等于是我们两个是负责舞蹈的这方面。然后浩然哥和大哥呢，他俩就是唱方面可能会 分工还蛮明确的。 对， 但现在从我这儿看出去，我觉得队长跟这个老妖相对来说就比较乖巧一点，子毅跟志杰就相对来说活泼外敛了一点。 其实我本质是很乖的。 志杰，你不要再打你乖的那个点了。 我是训练很辛苦，如果当大哥的就是比较心疼他们，有时候在他们辛苦的时候愿意牺牲一下自己，调节一下气氛，把他们心情变好。 所以你觉得调节气氛你是在牺牲你自己是吗？我怎么觉得你乐在其中嘞？ 做贡献。 在其中， 其实初衷是为了做贡献的，但现在成习惯了，他们三个人开始联合起来对付，处于我很被动的状态。 每一次怼他都很开心。 你们有一种弟弟们造反的感觉。 刚才在车上就是这样推他的脸，然后结果他就摁笑，然后不推了就不笑。 推他的脸，你敢推他脸，是不是因为你不是颜值担当啊？ 看起来不像吗？ 没有，我开玩笑的，因为我发现大家怼你怼得很开心，我也试一下。好，那最后如果说让你们用一句话来推荐这个 Mr. 李的这首歌，你们会怎么形容他？ 它是一首正义凛然，中国元素加流行元素的一首歌曲。 刚刚也听过了，很好听。这一张 EP 当中呢，还有一首同名的主打歌，叫做《稀有动物》。 对， 这首歌稀有动物嘛，首先稀有，就代表它很稀有。 对吧？然后 谢谢你的解释，非常到位， 非常的尴尬。其实这样的，我们四个这个动物代表我们四个，对于我们四个会有不同的动物代表。像子毅， 好，我自己来说吧，我把自己比喻成小乌龟，可能有点 小乌龟。 为什么呢？ 你要一步一步往上爬吗？ 因为乌龟它是有一个坚强的外壳，就像我一样是有一个坚强的外形，但是它同样拥有一个柔软的心。 你很像巨蟹座的特点呢， 对， 背着家走的感觉。 对，还有就是他对目标呢是很执着的。龟兔赛跑的故事大家肯定都听过，然后他不管对手多么的强大，不管那个路有多么的遥远，他一定要坚持走到最后，对那份拼劲，为了目标永不放弃。 好，那刚刚子毅说他是小乌龟，那其他人是什么？ 像我呢就是金毛。为什么？因为小狗狗呢就是忠诚的代表， 很聪明。 对，因为像我对音乐也是非常热衷的，从很小就开始接触学习音乐，直到现在，包括未来我也会一直坚持走下去。所以我觉得小狗狗呢就忠诚的特性和我对音乐的这个钟爱是非常符合的。 浩然呢， 代表我的动物就是企鹅。虽然企鹅它就是看起来傻萌傻萌的，但是其实它一旦跳入水中呢，它可能就是进入到自己的状态，进入到自己的世界里，它就游得很快，它可以畅游海洋。那么我就想像企鹅那样，能到达自己的领域的时候，我可以像它在海水里一样游得那么快。 但是企鹅在陆地上走得也很慢呢，然后经常会跌倒，你不会害怕吗？ 因为我觉得其实跌倒是很正常的事，只要你肯爬起来继续往前看，往前走就对了。 好，浩凯。 我想到的是老虎。 老虎？ 对， 最小的这个胃口最大。 但是我觉得它老虎是最正常的，你像乌龟还有金毛，还有企鹅，我的 你们要小心哦，三个哥哥就是小弟弟要当大王哦。 不敢 暴露他的野心。 对啊，不是说你很乖来的吗？ 没有啦，其实有两点。第一就是我也属虎。 哦，你是属虎的。 然后第二，老虎其实也没有那么凶了，它也可以很乖了。一般老虎它会遇到猎物的时候会不停地往前跑去追求他的猎物，觉得这个猎物呢就像我的梦想，我的这条道路就像我去追求我自己的音乐道路。 那我们来听第二首推荐曲，叫做稀有动物。I'm feeling good this morning. Wow, it's amazing. Everything's ready. What a brand new start. So I make my way. Hey go, hey go.Free to bounce, 自信就是节奏 Free to bounce, 进来需要探索 Free to bounce, free to bounce, free to bounce, bounce 释放世界感受 Free to bounce, 跳出我的节奏 Free to bounce, 梦想多么探索 Free to bounce, free to bounce, free to bounce, to bounce 我感受心跳起伏在乎我的在乎、哦、速度有种顽固一步两步大步但一夜反顾反而会更刻苦琳琅满目从不盲目 Baby feel good Baby feel good 频率对象会有相同感触 Baby feel good Baby feel good 爱会义无反顾爱上了挡不住我是坏蝎的稀有动物绝无仅有宝脑袋有天马行空蠢蠢欲动没什么Free to bounce, 自信就是节奏 Free to bounce, 进来需要探索 Free to bounce, free to bounce, free to bounce, to bounce 释放是种野兽 Free to bounce, 跳出我的节奏 Free to bounce, 梦想等我探索 Free to bounce, free to bounce, free to bounce, to bounce 向内过度保护苦要自己领悟终点在远处我不害怕迷点路什么不想紧紧束缚保有纯真的态度来自月光照亮纯纯 快车道 FM，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和关注我们的作品哦，最好听的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Carmix， 欢迎回来，又是一首好听的歌啊。那我们来聊一聊 BBT 的18年的一些计划吧。今年底刚跟大家见面的话，18年要发力了。 对，首先我们参加了一档节目叫做偶像练习生。对，然后我们四个很荣幸被节目组选进去参加比赛，所以我们近期会大部分时间会投入到这个节目的训练和录制当中。 我们期待啊。那我知道18年可能还会发新的单曲对吧？ 对， 是 有新的一批， 现在定下来了吗？ 现在已经在筹备中。 是你们有参与到词曲或者是 rap 的一个工作？ 对，是有编舞，有一些部分是我们做改动的。 对，透露的细节就是我和子毅联合写了一首歌的词。 对，全部是由我们 走的是这种创作的路线了。你们两个？ 对，我们私下就比较喜欢创作。 所以现在坐在我旁边的不仅仅是一个偶像团体，也有可能是未来的制作人哦。 肯定。 好期待，好期待。好，那五月份会发行你们正式的第一张专辑对吧？ 对，计划上是这样的。 我们就期待着18年你们的小宇宙开始爆发吧，然后希望还有机会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然后让我再看到你们的成长。 好 耶。 对，现在看到的反正就是很放松的一个可爱的一个男团。虽然是第一次上节目，也没有很紧张哦。 因为有你。 我发现了，哎，我真的发现志杰是不是你们团体当中最会撩的，对不对？ 是浩凯。 不像浩凯这么乖，你不要往别人身上泼脏水。你们团啊，有一个词叫做腹黑。 那是队长。 我不觉得队长腹黑，我现在只觉得你很腹黑。 我是不是话说太多？ 对，然后这个我现在目前来看最正常的可能子毅是稍微正常一点了，浩凯就是比较害羞，浩然对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正常一点，没有看到腹黑的一面，但只有志杰展现出来的好多的这个腹黑啊、淘气啊、然后撩啊，都是你在展现。所以我知道了，你们组合的专业咖的话，就子毅啊，然后浩然呐、浩凯啊，都是专业咖，你绝对是综艺咖。 我也是专业的。 你会慢慢走到谐星的路上，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哇塞，那也 经纪人，经纪人会疯。经纪人说，我们通过30轮的海选，2年的筹备，就招了个谐星还行。 那我应该加工资啊。 对，会哭的。所以我真的很期待，现在看到的你们还是一个新人，稍微有点青涩的样子。我还蛮期待24小时这个综艺的，看到你们真实的样子是不是如你们现在一样哦？然后也想看看子毅邋遢是什么样。 我们也很期待。 好吧，然后也希望你们未来的路可以越走越好，希望你们的 EP 首张 EP 大卖，然后也期待你们第二张 EP 还有正规的专辑，好不好？ 谢谢。 好，谢谢。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